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墙嚟交月费添。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呢個新嘅選制底下咧，就呢個選舉委員會嗰千五人就即係基本上等於選曬出嚟啦，係嘛？咁就跟住落嚟咧，第二場選舉啦，所謂選舉啦，呢個選舉要加引號嘅嚇。第二場選舉咧就係十二月嘅立法會選舉，咁有90个立法會議員。由70个咧增加到90个，其中40个系选举委员会产生嘅，咁另外咧就有30个功能组别，然后20个咧地区直选，咁大家好关心嘅就民主派第一大党啊，如果仲有民主派嘅话，第一大党呢个民主党啊，佢哋嗰个参选嘅意向啊，咁啊，琴日星期六咧就唔系琴日应该系礼拜日咧，讲错啊，礼拜日咧就呢个民主党就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咁初头咧就话参唔参加呢个立法会选举咧，就由呢个特别会员大会去决定啊。咁当然喺民主党嗰个体制里边咧，个会员大会就系最高权力机关啦，系咪？即系等于你党代表大会啫，党员大会啫。咁要投票噶嘛，系咪？咁而家咧就呢个主席嗱，呢个特别会员大会就闭门噶啦吓，即系你记者冇得采访嘅，系咪？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喺会后咧就话咧。大会决定授权俾中委会处理参选立法会甄选机制。咁如果有意报名参加立法会选举嘅党员，就要报备中委会，并且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俾党友去质询参选人，再决定对方是否可以参选。嗱，呢一段嘢咧，我就睇唔系好明嘅。嗱，你将嗰个权力让渡咗去呢个中委会，系嘛？咁呢个已经唔系民主啦，大佬系咪？因为知事体大。而家呢一種咁嘅選舉制度，你作為一個民主派一老牌嘅政黨，曾幾何時係最多議席嘅喺立法會民選議席最多嘅一個政黨，你係要由黨員去決定嘛？等於當年反對五區公投，喂，你都要喺黨員喺會員大會嗰度決定啊嘛？會員大會決定咁，當然你可以做政治操作，令到個會員大會投票嘅結果咧，就反對社民連同公民黨提出嘅呢個五區公投，係嘛？咁嗰陣時咧，就我哋好多嗰啲支持者就圍住喺銅鑼灣嘅教協，就因為佢哋開會員大會咧，民主黨開會員大會就喺銅鑼灣教協個會址裏邊開，咁啊出邊就包圍。咁我最記得咧就梁國雄講咗一句説話，好唔得體嘅，就問司徒華係咪癌症上路嗰陣時，司徒華就有 cancer， 所以呢個梁國雄咧就當日講咗一句好唔得體嘅説話，咁啊令到我都賴嘢，你明唔明？因為我嗰陣時係社民聯主席啊，咁呢個第日寫回憶錄先講啦，係咪？咁就係因為佢哋反對五區公投，咁佢都要喺會員大會嗰度通過啊嘛，係咪？好啦，你而家喂香港而家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共產黨全面操控香港嘅選舉，係咪？呢個仲衰過以前一半功能組別一半地區直選嘅時候。喂，你根本就唔應該參選啦，大佬係嘛？仲有你咁多大佬而家喺度坐緊監，係嘛？你民主黨有流亡有坐監嘅，咪許智峯就走咗啦，李永達又走咗啦，咪有流亡，咪喂呢、這個林卓廷、尹兆堅、胡志偉係嘛？佢哋坐緊監，啊黃碧雲分分鐘又要坐監，如果罪名成立，剩翻你呢班咁嘅羅建熙喺出邊嘅，屌你咩？你就哦將會員大會。即係嗰個權力讓渡俾中委會，咪推俾中委會去決定。 咁我就唔明白，喂，處理參選立法會嘅甄選機制即係選啦，唔係點會有個甄選機制呢？咁你有意報名嘅就可以報備去中委會，咁然後再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咁啲黨友就徵詢質詢啲候選參選人，又決定佢可唔可以參選。咁即係點啊？到最後都係由特別會員大會決定，係咪咁解咧？咁你又要由中委會定個甄選機制，咁即係點啊？所以我就形容呢個參選係油抱琵琶半遮面，既要做妓女，又要攞政治牌坊。散咗佢啦，個黨，屌你係咪真係？係咪啊？而家散咗佢都無妨嘅，其實你仲有咩空間咧？既然有啲人認為李華明認為屌你咩，你如果唔你係咪俾李華明講句説話嚇到瀨尿咧？羅建熙係咪啊？驚會員大會通過就係否決咗啲即係黨員去參選，咁你否決參選，佢咪自己咪即係脱黨參選咯，或者退黨參選咪得咯？呢條契弟話：如果你否決咗即係民主黨參選，佢就退黨。喂，呢個已經被共產黨入咗屎忽㗎啦，已經係呢、這個李華明係咪啊？呢條撚樣，我九四年已經炮轟佢㗎啦，係咪？嗰陣時投發呢個投棄權票，會點幾個？一個佢，一個狄志遠。而家咪有眼睇啦，狄志遠而家係咩人啊？李華明係咩人啊？全部係會點嘅，會點嗰啲全部都係變咗親共派，係嘛？好清楚噶啦嘛，呢個應該係屌你乜？我哋廿幾年前鬧嗰啲人邊有錯嘅啫？所以佢好撚憎我嘅呢個肥仔，你知唔知啊？係咪？咁你憎我都冇所謂嘅，對我嚟講好撚多人憎我咁樣，我踢爆咗你咁解啫嘛。廿七年前你都睇穿你嘅真面目噶啦，已經屌你啦！咪而家咪露出嚟啊？係咪？對其他人嚟講就話佢露出真面目啫，但係我哋 N 咁多年前知道呢個係壞人嚟噶啦，大佬。即係你民主黨唔參選，有啲喺度貓哭老鼠係嘛？有啲就喺度屌你咩啫？幸災樂禍，其中一個契弟叫做即係湯家驊。湯家驊就喺民主黨開呢個特別會員大會前一日喺電台節目裏邊講乜柒咧？佢就唔認為民主黨拒絕參選就會令到個議會清一色喎。咁個議會唔係清一色，屌你咁都咁出，有你湯家驊民主思路啲人就唔係清一色，有狄志遠呢啲人個議會就唔係清一色。你參加得呢一個制度，呢一個所謂選舉制度，你就已經係共產黨可以控制嘅人啦！屌你老味，湯家驊咁撚多人死唔見佢死，屌你老母仲行出嚟鳩噏，係咪？即係最叻就即係其實佢講係講咩咧？小馬大幫忙喺度鬧呢個選管會主席馮華啊嘛，話佢點解個選委會點票點咁耐啊？真係匪夷所思啊！咁講呢啲嘢咁講呢啲嘢代表你公正啊？讲呢啲嘢都系代表你奸嘅啫嘛，一样系，系咪啊？咩事叫做冇咗民主派嗰啲人，唔等于议会清一色？咁即系议会系咩色啊？而家议会全部变红色，变啊！孟晚舟讲嘅最伟大嘅颜色，屌你老味真系，系咪啊？其实真系我都唔应该讲呢啲政治嘅咧，屌你咩！我有心脏病发嘅迟早真系好咧危险，我有心脏病，我长期病患者嚟嘅，而家系咪啊？又要通波仔，又要呢样嗰样，屌你咩！见到呢啲冚家铲真系，唉，换个第二张相，冇咩我睇到佢，屌你老味真系契弟嚟嘅呢个系，即系决定是否参选完善选举制度，屌你咩！点仲需要决定咩？系咪？你除非你以為完善啫嘛，係咪？即係你湯家驊嗰個講法係非常之好笑噶嘛。咁你以前嗰個黨如果唔參選，咁咪就叫佢又係散黨咧，係咪？咁你唔一定要參選個大佬，屌你乜留喺度對付呢啲契弟都好噶喎，係咪？啊，佢呢個講法就好笑噶喎。你唔參選就有機會清一色喎，咁就唔好賴個制度啊！屌你老母，你真係喂，你真係本末倒置，你就係因為呢個制度，所以唔應該參選啊嘛！吳家產，你明唔明啊？湯家驊呢啲咁嘅歪理都講得出嘅，屌你乜讀小學生啊？喂，小學生知道呢個歪理啦，係咪？立法會有冇人參選係咪清一色？你哋有責任，你唔參選就有機會清一色，係嘛？咁你就唔好賴個制度。 咁我之所以唔参选就咩？呢个制度不公义啊嘛，大佬啊！呢个唔系选举嚟噶嘛，阿汤生，阿汤十一，点解唔拉拉你坐监咧？十一哥，屌你老尾真系！呢啲最简单嘅逻辑嚟噶嘛？你个制度喂，啲嗰嚿系屎嚟嘅，系咪？屌你咩？你话我唔捻食屎，系咪？我话嗰嚿系屎，所以我唔食屎，唔啱。嗰嚿系屎，所以我唔食，系咪？咁你中意食屎嘅就走去食嗰嚿屎，系咪？咁你话唔系？你唔食屎，系咪？你就赖嚿屎，咁屌你老味真系，系咪？咩意思咧？系嘛？你唔参选，系嘛？你就唔好赖个制度。你唔参选咧，嗰、那个就即刻识赖个机会。咁即系话你唔参选佢先系屎，你参选佢就唔系屎。佢系屎嚟噶嘛？本嚟就系、是，系嘛？你唔可以要我夹硬去食嗰嚿屎噶嘛？系嘛？所以咧，呢啲歪理你讲个八次都唔肯会变成真理噶啦，只会凸显你个人嘅卑鄙无耻、下流贱格噶嘛，啱唔啱啊？乜捻嘢痴心大状啊？系咪？咩行政会议？屌你咩成员啊？即系啊，跟住下届系咪想做律政司司长先？屌你七廿一噶啦，你今年屌你啦，咪真系一个唔觉意都瓜柴啦，系咪？即我又唔会中意诅咒你嘅，不过你下场都会好捻惨嘅，我觉得，屌有相睇嘅，系咪？即系可以个人坏到呢个地步，系咪？屌你咪黑嘅讲成白，白嘅讲成黑，仲要屌你咪表现出嚟，我即系自己觉得即系吓感觉良好咁样，系咪？仲要闹人话人地屌你咪？唔参选就有机会清一色，咁就唔好赖个制度，系咪？我嘅讲法最简单，嗰嚿系屎，我唔食，系咪？咁你话我唔食屎，你就赖嗰嚿系屎，咁屌你咪咁即系点解啊？咁屎我梗系唔食，咁咪赖唔赖个制度啫？系咪？即系好简单，你系一个正人君子，你汤家华屌你咪即系。一定喂，你要去性交嗰啲女士咧，或者男士咧，一定系要超过嗰个合法年龄嘅，系咪？你唔会搞嗰啲屌你老母系未成年少男少女嘅，系咪？咁我喂，咁我可唔可以话你屌你咩？即系吓，你唔捻搞嗰啲未成年少男少女，咁啊代表你即系吓，觉得嗰、那个又唔可以赖嗰啲少男少女唔啱，即系咩意思？我唔明，屌你老母真系系嘛？咁你唔會搞啊嘛，應該係咪啊？屌你老味真係，你唔會衰撚到咁交關㗎咋？搞啲未成年少男少女啊嘛，係嘛？唔係淨係少女啊，係咪？可能係少男添啊！屌你啫，咁你唔會啊嘛，係嘛？屌你快啲去食屎啦！咁撚中意食屎，唉！好，今日係27號，仲有幾日，大家交台費啊！屌你味真係，唉！以後講湯膠唔好整個張相俾我睇，屌你老味真係～俾睇捻到之后会血压上升，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啊 ，My Radio 唔系就冇声噶啦吓，咁啊节目到呢度为止，记得交台费啊 ，PayPal 啊 ，Patreon 加入 Patreon 啦，咁我哋喺呢度可以做啲简单嘅预告，我哋会有两个即系未来有一两个新节目会出现嘅，好快嘅，而家筹备紧啊，咁啊到时希望大家又系付费支持，唔系冇得做噶啦 ，OK。咁啊，有啲人话我度黑钱，唔系黑钱咁做咩啊？黑钱喂，大佬呢个系知识财，系咪？啲文章有价，声音有价，啊，讲完啦 ，OK， 拜拜。